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励志。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昏昏沉沉睡了一个午觉，醒来看见蒙娜丽莎在笑，偷偷摸摸又眼瞄了一秒，我刚才抱的白色枕头套，上上下下转了几个频道，今天懒得再为谁而祷告，因为幻想始终满心毒药，让人变得很呆滞，潜意识想要投降。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无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话题， 嗯， 说恋爱当中的事儿对吧，跟恋爱有关的。恋爱当中啊，可能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稍微比较强势一些，什么事都得听我的，自从咱们俩这个开始恋爱之后啊、 嗯、 一切你的一切以后都得听我的，大事小情可能会分你一些事儿啊。 分一些诸如此类，不是， 比如说 分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儿呢？ 今天是吃芹菜还是吃黄瓜呀？ 这个可以听你的， 但是得跟我商量商量。 啊， 就这种，对，哎，这种是比较强势。同时呢，我觉得他也有一种形容方法，就是占有欲特强，什么事儿都得我来把控，我来占有。 我觉得这个占有欲强，有的时候跟强势也不能完全是划等号的。 嗯，怎么讲？ 你看这个占有欲强的话 啊， 他不一定有道理，但是强势的人，他多半是他比较有能力的， 也没什么道理 相对还比较有能力的，他喜欢决策。 哦，对对对， 这占有欲有的时候给人感觉跟不讲理有一点点沾边， 就是有点那么小矫情， 对 对吧？小矫情，什么事都得我， 就不管我对不对，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怎么样。 哎， 啊， 就最好啊，就是大街上就不应该有这个自己异性的另外的异性，比如说没有不自己女朋友在大街上走，就应该没有男性朋友在他从他身边路过。 啊， 啊， 那你这个既不是占有欲强，也不是强势， 我那我这什么？ 就是矫情啊，小气。 给打个，那个电梯里边现在跟你坐一块儿的有没有男的？有男赶紧出来啊！ 电梯里还能坐一块儿呢？ 啊，这你怎么着？我好像没坐电梯了，不就坐电梯，不是坐这，反正是啊，站着，跟你站一块儿的有没有男性？有男性不许呼吸啊，不能呼吸一样的空气。 哎，你真的是这种吗？ 当然不是了，我这么大气。 我看差不多， 肯定戴一口罩就行了，就呼吸就呼吸了呗，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在恋爱中占有欲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没错， 或者对方是有什么样的表现？ 哎，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盘点哈，厉害了，上半年的最火流行语全在这里，你有没有被这些金句刷过屏呢？来看这半年呢，很多流行语啊也是占领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刷屏了我们的朋友圈，少了他们之后啊，就简直无法愉快的聊天。不信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就是最萌的啊，就是上半年最萌的一个流行语，超萌的语气配上可爱的文字表情，撒娇的时候借用一下，感觉特别的好。 那你是说是哪句啊？ 我怎么觉得撒娇都不应该我来，我就不太会这种撒娇的，我是那种硬汉的形象。 哦，是吗？ 对啊。 那你来一个硬汉版的小拳拳。 用我的小拳拳捶你胸口。哎，还真是。 嗯， 这网上确实还真有把这小拳拳捶你胸口这句话。哎，不是，咱先跟大家来这个揭晓一下啊，其实要说的就是小拳拳捶你胸口。 嗯， 这是上半年来就是最萌的一句话了。 是啊， 但后来被网友们都给玩坏了，就是各种的给改编，比如说有什么张飞版的呀，关二爷版的呀，就是这种其实挺好玩的。 跟大家说一下出处啊。这个小拳拳捶你胸口是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一位女性的网友在微博晒出了和老公撒娇的时候被怼的截图。其中的撒娇的内容就有一句，哼，人家拿小拳拳捶你胸口。 嗯， 那这位网友呢将聊天记录发上了微博，显然呢只是为了吐槽自己的假老公，这个假是打引号的。 嗯， 但是一句小拳拳捶胸口却是不经意的爆红了。 哎， 不过经过有才华的网友们改造之后，这句流行语就显得让人怕怕的了。 嗯， 就是比如说张飞版的什么的。 哎， 哦，你刚那个版本也是挺恐怖的， 就是不太温柔了，不太萌了，就必须得特萌那种，就是你还没给大家展示一下特萌的那种。 特 别是就是那种哎撒娇那种感觉，给大家来一个 啊！就是忽然间让我表演吗？ 对啊， 可是我太突然，还没有入戏，等一会儿吧。 行，先往下继续说啊。 嗯， 其实还有一种是最坚定的，就是达康书记的 GDP， 我们来保护啊！2017年度呢最火的这个剧中人啊，当属《人民的名义》当中的达康书记了。而由于这人气太高啊，他的 GDP 呢，有很多网友呢也是坚定的想着帮忙去守护。出处是哪儿呢？也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人民的名义》当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作为市委书记的李达康要处理价值280亿的荆州光明峰啊这个项目，而项目的顺利进行呢，绕不过山水集团和大丰服装厂的股权纠纷。追剧的各路网友们呢，为了帮达康书记、解决纠纷，纷纷的急破了头啊，焦灼之情呢，也是全部的透露在一句句的这弹幕当中。其中呢，达康书记的 GTB 我什么我们来守护啊，成为了出镜率最高的弹幕之一。那达康书记别低头 ，GDP 会掉啊，达康书记别流泪，什么祁同伟会笑啊。 这真的很有意思， 虽然我没看过吧，但是我这句话我还真听过。 对呀、就是经常，因为他经常出现在生活中，然后你都不由得就去扒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嗯， 其实我觉得这部剧最厉害的一点、就是、 在哪儿呢？ 这达康书记太火了，就除了这些流行语之外，我甚至会经常在一些网站上看到达康书记同款双眼皮。 连这种现在都有同款吗？ 对，还有什么达康书记同款夹克、同款袜子， 哇， 就同款表情， 就有点类似当时就那个突然间火的那个北京滩里边葛大爷穿的那背心了， 对， 是吧？ 那个花花的 T 恤衫。 哎，现在有这个达康书记这个同款的袜子，我就不明白这袜子怎么能证明是不是同款。 就是他会在那个 露一个小脚，哎，你露出小脚跟他那露出一样，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 也就这样吧。袜子你能怎么着？ 他就一直在截图啊， 啊 就是他哪集的时候穿的这款衣服， 哎、 都有同款。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继续看吧，继续看2017上半年最流行的网络用语啊。 嗯， 看到这个了，最扎心的就是扎心了，老铁。 哎， 这句流行语的最初的原始形态是老铁扎心了，是一句东北话啊。老铁是北方方言铁哥们儿的意思，那扎心呢就是指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刺激。来看看出处。那提到老铁扎心了的出处，就不得不提这个斗鱼抽象 TV。 那这个直播间的观众基本上都是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年龄阶层的，那他们的性格比较张扬，常发弹幕啊。有一天直播间中忽然是混进了一帮东北的小朋友，很多人都发、老铁扎心了这句弹幕，于是迅速在互联网走红了。 我还真想问你问题，就平时让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会不会看这弹幕，我好像还真没这习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影响了这喧宾夺主。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嘛， 年轻人都在看。 我是觉得这样，很多朋友可能看电影的时候他就不会注意这个弹幕，或者是看电视剧的时候不会。但是你像这种比如说这个斗鱼 TV 吧，它里面是直播。 哦，现在连斗鱼 TV 都知道了 啊。 哇塞，这年轻人的潮流。哦， 它里面是直播嘛，直播就需要大家的互动。所以这个时候看看弹幕 就必须要有点弹幕，这有意思了， 很有可能你还会参与进去啊， 就我们还没准聊一聊呢。 是啊， 不是认识是个小姐姐什么的呢。 漂亮的小姐姐呢。 对，开玩笑啊，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最无奈的一句特别火的话，我可能什么什么了，假的什么什么什么了。比如说我可能上了个假班，我可能读了个假大学，我可能吃的是假饭，等等等等。2017年的上半年呢，当你苦于被人生各种套路的时候，这句话呢也是应该是稍稍的缓解了一下无奈。出处来看一下，关于这句话呢最初的这个来源呢众说纷纭啊。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电竞圈的啊，是电子竞技的啊，就玩游戏的这些队员们喜欢喝酒，发挥不好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锅呀甩给酒，说了一句我可能是喝了假酒，于是我可能什么什么了，假的什么什么，这种句式一下子火了啊。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啊，很多大学生呢刚刚考完这个期末考试，经历了考前突击复习，上过大学的人呢都懂，说那种心情呢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呢很多学生就感叹了，说我可能读了假的书，我可能上了假学，我可能背了假的复习材料，等等等等。 总之就是当这个锅不想背的时候就把它甩得远远的。 哎，就是随便赖一个假的啊。 还有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呢就是皮皮虾我们走， 皮皮虾我们走。 你看马上找到感觉了哈。皮皮虾大概是2017年第一个开年的神兽了。 哎， 论气势呢和两年前的羊驼是有一拼了。 嗯， 但如果说羊驼火了是因为呆萌的话，皮皮虾火了就是因为厉害。哎，可能我们对这个皮皮虾有一般的认知啊， 嗯， 是一道菜。 谁说是菜的？ 但是我们 怎么会它是菜呢？ 哦，它不是菜吗？ 它不是 海鲜啊？ 虾吗？ 哎，好好好。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美味的皮皮虾是水下最强大的虾类。 哎， 它们的攻击力和别的虾相比是强大太多了。 嗯， 如果它们伸出这个攻击性的这个锤子的话，那贝壳、坚硬的外壳都将会不堪一击。它们的腿是可以快速移动的，很多鱼虾都是逃不掉的。这个我真的是刚刚知道，就它那个钳子那么厉害。 吃的时候没觉得那么厉害啊？ 对，你吃的时候感觉是个小拳拳，但是它其实…… 但它吹到我胸口之后，哎呀，吹进了我的心里，好香啊！ 真的，就我们可能被它的鲜美打败了。 哎 哎，它其实很厉害。 嗯 嗯，所以呢，皮皮虾我们走的梗是起源于游戏圈里一句很火的， 嗯， 是袁龙星我们走。 哎， 那后来呢，脑洞大开的网友们就将厉害的皮皮虾和这个梗完美的结合，造就了皮皮虾我们走。 嗯， 那毕竟什么螃蟹呀、啊、小龙虾都弱爆了，皮皮虾才是水下的霸主。 没错啊，所以这又是一个了哈。咱们怎么着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分享吧。 我们留悬念吧。 哎， 还有好几个， 还有好几个也是特别好玩，比如说什么最撕心裂肺的呀， 是 啊，是吧、 嗯？ 还有最挑衅的啊，等等等等。今天同时呢，提示大家今天聊的话题，说一说啊，这个关于恋爱当中啊，强势是一种什么感觉？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坠入乐园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证明放坠落？这一轮看热手，敢不敢将一番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 空空，任由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诞生。哦，那才是我，哦，那才是我，那个盼望的，那个会飞的。 一首朴树的新歌， 嗯， 你给翻译一下， 叫这个 No Fear in My Heart。 哎，就是没什么吗？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你能不能不就按词儿说，别老给我这些这让我翻译不过来的东西。 那你刚刚还让我表演小拳拳呢。 哎，你还没给大家小表演小拳小拳拳呢， 我马上就要捶你胸口了。 对，特别好的一句话哈，是刚才我们咨询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一说恋爱的时候占有欲很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哎，你现在在看的这张图是我刚刚看的那张图 啊， 我真的就是觉得这个这位朋友的回答太精辟了 啊， 一定要先说他这个。 哎，他说。就是我先说一下他名字吧。 好。 哎，一位特别不愿意透露性别的小姐姐啊，她说了，说你一听你们说这个话题，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们猜不到。 嗯， 是孙悟空给唐僧画圈圈的画面。 真的，你不觉得太厉害了吗？ 真的，哎，我跟你说，咱们的听众就特别的厉害，我真的有时候特别高，就一句话能给你点清楚你今天说的话题，比你说都清楚。 对对对，对 不对？ 对。 小圈圈。 就我们下次就把类似于这样听友的这个回答发出去之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大家自己猜一猜。对啊， 对， 我总结得太好。 嗯， 我好像过气了，说不是情侣关系的占有欲才可笑呢。 啊，对，就还没成为情侣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啊，去哪儿得跟我先说一声吧，这种你算不算占有欲？ 这种也会发生在好朋友之间，就同性好朋友之间 也会有。 女孩子之间会有。 哦， 女孩子之间会有一种莫名的醋意，就是你只能跟我好，你又跟一个又跟其他人分享了你的小秘密，没有告诉我，就内心就受不了。 是 吗？我觉得这也叫一种占有欲吧。 也算，对，也算，这是对对，这不是对这个爱情当中啊，不是恋爱当中，这是友谊当中， 对， 有占有欲，对不对？你必须只能跟我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胖迪，我老婆她说了，大概是这样吧，她在笑，她笑什么呢？她怎么可以坐在别人那里还笑得那么灿烂？ 哎，我真的 这是什么？ 就是怦然心动，我是前两天真的又看了一遍这个电影。 对， 太有意思了， 对，特别好玩的一部电影哈、啊 嗯、 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台词啊， 嗯，来看看青卡五月天说，两个人在一起嘛，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醋醋醋醋醋醋醋醋一大概有100个醋，然后茶这些小事儿嘛， 哎， 就是互相吃醋， 就天天就是你酸来我再酸，就天天各种酸， 这种我觉得会发生在小情侣之间，挺有意思的、啊、 小情侣你指多大岁数就有你酸来我再酸那种？ 嗯，我心里的小情侣啊，小夫妻就是总之都是比如说刚刚在一起的， 哦不是年纪小， 是刚刚 不是年纪小、对，那你说有道理了。来看连连，他说了，说白羊座占有欲就特别的强，是吗？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应该不是吧、是不是 有白羊座的朋友报上名来说一说自己哈，占有欲强不强？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 嗯， 哎天蝎说了 啊， 如果你对我和别人一样，那我宁愿不要， 哎， 跟我必须不一样。 你看看，其实聊半天 霸气很多， 就对，就应该这样吗？ 嗯， 要不然我干嘛跟你在一块儿啊？ 嗯， 对不对？跟别人都一样，那要做你的这个男朋友和做男性朋友是一个样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啊、哦，对， 对，是同样反过来也一样啊，对吧？ 嗯， 做你女朋友和这个做你的女性朋友一样，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嗯， 再来看看那个其他的朋友哈。这个第一眼的意中人他说了，因为太喜欢了，所以看谁都像情敌。 哎，其实真的是、啊、 是这样，就是太喜欢了就会酸吗？ 他就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那另一半啊，别人一定都会打他主意的，是不是？ 对， 嗯， 你怎么跟他走那么近？ 你就多看他一眼，就是跟我抢他，你就是想跟我抢。是不是、 啊、疯了快啊。 嗯， 浩毅也说了，说可能是就是太丑成皮皮虾了吧，然后还害怕别人把他的虾壳给剥了。 皮皮虾多厉害，我们刚刚说了水下最强大的霸主。 对， 我的名字叫孙悟空，说占有欲这种东西，长得帅就是霸道总裁，长得丑就是心理变态。 哎，其实我说真的啊， 外貌协会的， 对，就那天就是我忘了咱们俩看哪个就明星这一块儿的时候啊，我说你看人家长那个模样哈、啊，说真的，人家那皮肤、身高、身材以及这长相， 嗯， 穿什么 都好看， 都帅， 嗯， 都是一种潮流。 是， 就他那身衣服放在我身上，可能觉得哎呦，真是太土了，简直。但是你看人家穿出就像那么回事儿。 你不要怎么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嘛，你还是很帅的呀。 真的吗？ 对，你最近就是最帅的一次，可能就是咱们去这个 买早点的那次，就替你付钱的那次， 还有给我买烧饼那次也还可以。 哎呀， 嗯， 哎呀， 看这个小女孩很有意思啊。 哎， 什么？你竟然跟别的女人呼吸同样的空气？你的氧气瓶呢？去哪儿了？ 你看，跟我说一样不一样？就是连空气都最好别跟人呼吸一样的。我真这种感觉， 可然是女孩子哎。 啊，就是你说明我们男士其实有一些方面、 对， 有一些角度跟女士一样的细腻， 嗯， 对不对？关心的特别的细致， 是 啊，虽然特招人烦嘛，啊， 这也不会，就主要看另一半合不合拍。有的人其实特别享受这种 被宠爱的那种感觉， 就一定要限制。其实你不觉得，就像我们刚刚看那张图，虽然是孙悟空给唐僧画了一个圈圈，但是唐僧很有安全感呀， 在保护他嘛， 对呀、 啊，对不对？ 嗯， 哎。刚才我看一特别就有意思，找不着了，正好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嗯，好吧，来看葛青玉说，不能容忍他身边任何的异性朋友，猫猫狗狗都要算上， 对，都得查清楚是公母啊。我看到找着了啊，这个 Hello 西他说了，短裤往下拉一点，衣服领子往上拽，穿短裙可不行啊，裙子里边必须要穿打底裤，吊带也不可以穿啊，里边这得套件衣服啊。 嗯， 我的夏天好热呀、啊。对，这特别有代表性了。 嗯，是。 哎，你这天怎么穿成这样？有那么热吗？穿一吊带就出来了。 嗯， 吊带里边怎么再套衣服？我就不太明白他们这怎么套的。吊带里边再穿一个马甲，马甲里边外边再来一个半袖。 其实很流行、 啊， 就是里面是一个短袖的 T 恤衫，外面是一个吊带，这个很流行。 吊带就两根带那种。 嗯、对。 这么穿 你真没见过，不可能啊，咱们身边有很多朋友这样穿，圆儿姐前两天还这样穿。 哇塞，哎呀，那 你没有仔细看， 那不是什么潮流了。我跟你说，而且是我们这节目另外一位主播啊，秀天啊， 你小心一点吧，你。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怎么感觉让大家聊的特别开心，就跟这也没关系啊。就是其实说说恋爱的时候占有欲强是怎么样一种感觉，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这个好玩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富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ve been or where you're going, but I know I won't be home, and you'll be on your own. Who's gonna walk you through the dark side of the morning? Who's gonna rock you when the sun won't let you sleep? Who's waking up to drop you?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一块来聊的话题跟爱情有关，恋爱的时候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就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占有欲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或者是对方占有欲强？ 哎，就是哎，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两方占有欲都强，就会出现一种问题，我只能占有你一步，你不能占有我。 不会，如果两方占有欲都强的话，这不是很合拍吗？ 就那种特别合适。 对啊， 嘿， 就两个人就整天坐家看电视啊，就不能出门。都不能出门。 就是我觉得就用以前就老话说啊，就是恨不得出门把它拴裤腰带上， 拴口袋里， 拴口袋里，拴裤腰带那种感觉，就是这样。还真像你说，两人不出门了， 天天在家互相看着盯着对方。 对呀、 啊、你干嘛去，你拿着塑料袋你干嘛去，是真正垃圾吗？ 哦，我还以为你拿塑料袋干什么，你又要跟我装，你又要装。 你给我那个快递，我听刚才打电话是一男快递，我去拿。 真的就是生活中没有别的其他事儿能干了。 你别骗我了，你是不是想跟那个刚才给我送餐的女孩见面啊？ 范围缩小 了， 家里还是 不 行。 哇塞，对， 还要 不能跟 外 界接触， 对 对 对, 对, 对， 特别好玩哈、 嗯。 恋爱的时候占有欲强是什么样一种体验？是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先继续来盘点这个上半年的流行的用语吧， 刚 才没有说完、 哎、对，刚才其实说了几个啊，像什么小拳拳捶你胸口啊、 嗯、 然后包括这个达康书记啊，这个 GDP 会掉等等哈、啊、就这种，然后接着往下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最撕心裂肺的， 怎么啦？ 我不知道，你来吧，这个我不是没听说过呀。 最撕心裂肺的那句你没听说过，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啊， 是不是？比起你伤害了我，竟还能一笑。 伤害了我啊，你说 一笑而过这种歌词， 好好、啊、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显然更能够表达说话者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啦、 哎。嗯， 来看看出处，就是2017年上半年，有知乎的网友就拿出了证据去表明，杜甫的一生为李白写了很多的诗，但是李白不仅不领情，还写了一首《赠汪伦》。 嗯， 其实这出处比较无聊啊。继续来看，所以呢，很多网友开始说李白不讲情义啊，李白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李白，就全都是这种嘛。 哦， 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国外的一个鹦鹉兄弟的表情包也是成了新晋的网红。 嗯， 虽然说鹦鹉他俩是鹦鹉啊，但是他俩的外形很像鸡、 哎、 那么和2017年中国的鸡年是相吻合的，就被制成各种的表情包，就什么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嗯， 哎，也和这个鹦鹉兄弟结合就成了表情包了， 真好。 但是就有更有杀伤力的人啊， 嗯， 就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不会啊，良心这种东西我没有。就很多神回复， 哎，能回复， 嗯， 对吧？再来看一个，这是撕心裂肺之外，还有一个最挑衅的，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 配上你这个表情真是满分，满分。 怎么样？ 就是盘算什么的。 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啊？这个是呢，常用来呢被调侃一些啊比较具有戏剧化反转的事儿。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想到吧，就问你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如此挑衅，看来就只能回复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第一句了，让我小拳拳捶你胸口。这其实有点那种打情骂俏的感觉啊、 嗯、 就是哎给对方一个惊喜、 嗯、 对吧？怎么样，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 开森不开森， 开森不开森啊、 嗯、 这句话最早呢其实是出自周星驰的电影家有喜事1992里面，张曼玉饰演的这个何丽玉和周星驰饰演的常欢二人呢一段经典对白啊。原始电影当中呢其实后面的一句呢是开不开心啊，2017年的段子手们呢就注意到了这句对白后加以改良，创作出了各种表情包，就问你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刺不刺激。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对，这挺有意思。 嗯再来看最霸气的吧，你尽管怎么样、 嗯、 你怎么样算我输。 哎 哎，很霸气。这个流行语最早的版本是你们尽管复习，考到了算我输。 嗯， 意思就是考不到呗。 对，就考不到。 是来源于、 啊、就那种自信。 嗯、 啊， 微博的热门评论，后来呢被段子手做成了各种表情包，也是出现了你们尽管怎么样了，就算我输。 嗯， 而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歌手蔡依林发微博用了配图，新专辑你们尽管催，今年要是发了算我输。更是将这句流行语的使用推到了小高潮。 嗯，还有一个对、 嗯、 最震惊的，还有这种操作。啊，当你被雷的就外焦里嫩，或者对一件事啊就是疑惑和震惊的时候，想必会真心的感叹一句，还有这种操作啊。这句话呢出自呢这个原意其实是啊吐槽或者是赞扬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游戏操作方式，最初是只在游戏圈流行，后来呢也是有段子手呢将这句话呢画成了表情包，专治各种不服啊，带火一波节奏。 嗯， 哎，但是我怎么记得除了这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进入方式还是什么的， 这个我真不知道。 哎，好像一个什么这个我连这种什么进入方式都不对，还是开启方式都不对。 就是坦白说我就是连还有这种操作这句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太清，但是你一看这个人群，你能分析出来他们可能年纪稍微偏小一点。 嗯， 哎，而且你会感觉，你看人家现在其实主导这个潮流啊，主导这个时尚的呀，是一些年轻人。 啊，那是一定的， 对不对？ 永远在引领潮流。 真好，真好。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吧。 好的。 最后一个最厉害了，是最江湖的。社会我谁谁？ 哎，社会我谁谁呀？ 社会我谁哥？社会我谁姐？常被用来形容那些社会气息比较浓的人。 嗯。 出处呢也是流行于开始于电竞比赛中，就有选手呢就挑战对面的这个战队的可能是队长，就说了社会我什么哥，人狠话不多，就之类的。 你看看，嘿。那是一套 气势就出来了 啊。 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的《欢乐颂二》中，也有网友用来形容剧中人曲筱绡说：“社会我曲哥。” 嗯，你看，这 是就觉得他比较霸气嘛。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很多流行语啊，确实能让我们的生活稍微的丰富一点。虽然他可能不会活那么长时间，对吧？比如说很多东西，你现在要说一下，就是让你人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是网络用语，但是当年火的大江南北，但是现在一说你，哎呀，一身鸡皮疙瘩，千别说了，这种感觉，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些就是这样的。 一身鸡皮疙瘩也是网络用语，那时候有网络吗？ 什么一身鸡皮疙瘩？什么说什么呢？ 嗯，好吧。 不是，就比如说我现在天空飘来五个字儿，这都不是事儿。哎，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又，哎呀？ 还有那什么神马都是浮云。 就是其实哎，但是我觉得就没过气之前，大家都愿意就简单的就是有那么点这个，无论是文字方面还是说话方面都会带一点，但是这过了气儿之后就千万别再说了，就是这样，就生活加一点小情绪小调料，当调料过期就别再用了 啊。是 感觉 是这样的。 嗯，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网约顺风车啊，这个结果来了大货车啊，乘客也说其实还挺爽。宋先生呢，近日是打这个车的时候呢，网约了一辆车啊，后来等着，结果来了辆大货车。司机说没事，车很宽，还能睡觉呢，以为是商务舱。后来呢，见到之后自己都懵了。宋先生说：“这个，哎呀，这货车司机开得真好，车上视野也开阔，其实挺爽的，但下次可能就不会坐了啊。” 很意外，这就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惊不惊喜？ 前段时间咱们有一同事打车也是打到一辆面包车， 哎， 没想到还有 面包车。 对，更奇葩的，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对他的认识不够。 是吗？ 对啊，很多商务舱长得像面包吗？ 可是他说确实是辆面包车，感觉 上面写着面包的吗？还是拉着面包呢？ 可能拉着点菜吧。货车。来看看这位科学家啊。 哎， 嗯，莫斯科国立大学冻土地貌学系的主任，这位主任就说了，多年前注射来自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地带的远古细菌之后，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哎， 那看看啊，这位科学家注入体内的细菌叫做芽孢杆菌 F。那经过几百年里呢，它还是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地处于休眠的状态。科学家呢早前将它注射在了老鼠和人体的血红细胞中，发现老鼠奶奶不仅开始跳舞，还能够繁殖后代。但是呢，这位主任呢却是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实验。那他也是承认自己并不清楚这种细菌究竟会给自己的身体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他同时表示，我们也不知道阿司匹林是如何起效的呀，但是它的确是对人体是有益的。 嗯， 目前呢人们并不清楚这种细菌的工作机制，但是能够清晰地看到它的效果。或许呢，这种远古细菌也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应当采用特殊的医学设备时才能够定论。那么这位系主任呢，也是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芽孢杆菌 F 是如何存活到现在，或许就能够研制一套策略制造长生不老药。 哎， 这 都是大家希望能看到的哈。继续的往下看，有些时候你看这个通过这个科学啊医学啊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同时呢有一些这个老话也能延长。比如平时就经常说了，哎，咱们这饭后百步走能活99啊，听过吧？这饭后就必须得赶紧走啊，还有什么饭后也不怎么着能活什么100什么什么，有还有这种， 有 类似这样，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刚吃完饭的时候，其实您的胃部啊正处于一种充盈的状态，这时候必须要保证胃肠道有充足的血液供应进行初步消化。如果说匆忙的起身而走，会有一部分血液啊集中到这个运动系统， 延缓了消化液的分泌，容易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正确的是饭后啊，应该是吃完饭后半小时以后啊，适当的下楼漫步走就可以了。 有道理，我觉得如果、 哎、 当然啊、 嗯、 吃的太饱也不好，就是如果在吃的太饱的情况下你马上下楼运动的话，我觉得 也不舒服，自己就能感觉到是吧， 就感觉胃特别沉吧。 哎，那什么，你吃太多了有点 负重，负重，天哪。来继续来看看、 嗯、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红番茄还是黄番茄。 哎，就是西红柿。 嗯，研究发现黄色番茄中的番茄红素每100克仅含0.3毫克，而红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呢高达100克，到啊100克，每100克是含2到3毫克的。 哎， 那么番茄红素呢是一种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的防癌。那一般的番茄颜色越红，番茄红素含量越高，也就是说、 嗯、 番茄越红防癌效果越好。所以记住下次买番茄的时候要挑红的。 哎，真挑红的，这可能也是大家平时的习惯、 嗯、 就都觉得那个青的没熟嘛， 是啊， 对吧，所以一般都挑这个红一点的哈、 嗯、没错。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恋爱当中强势是什么样的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接下来是一首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 曾看柴米茶与时间， 好的，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闪光的回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恋爱的时候占有欲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之前有很多朋友已经分享过了 啊。 哎， 我其实倒想也问问大家，就是说， 嗯， 被这个占有的这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你被占有，这你的情侣占有欲特强，你自己感觉好不好？ 其实我还是，我觉得有个程度吧。 比如说。 比如就是你过度关心的话、 啊、 其实别人还能理解，就是说你是真的就这种性格，你就渴望你的另一半就在你手心里， 哎， 最好不要跳出你的五指山， 就必须自己能控制住， 对，你要尽在掌握，但是最好是讲理， 嗯， 别是那种不讲理的， 对， 那就惨了。 圈大王来看看，别人碰他一下都觉得是在抢，占有欲强是不是就特别怕失去啊？可能有的时候用错了方法，但是真的很爱你。而占有欲强却性格内向的人，吃了醋就只好自己生闷气。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悲惨的一点，就是你明明不是强势的性格，但是你又占有欲很强，然后你又说不出来， 就又玩，就是说不过人家，然后 又什么都走心， 然后自己就难受了。 对啊， 只能把自己就放在那儿了哈。 嗯，还有这位想要变高冷， 嗯。 这位朋友比较厉害，我最介意的就是他的异性朋友还活着，这是我最介意的事儿。 这异性朋友都不行， 嗯， 有没有这么夸张？你们有没有这么夸张？就不该有异性朋友吗？真痛快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说法哈。 嗯，刚刚聊到星座，还有睡不醒的艺术家，这位朋友提到了、 哎啊、 金牛占有欲不是最强的吗？是金牛座吗？ 问谁？我不知道啊。 嗯，还有朋友说到，这个金牛座是占有欲强到炸的，就下面会有很多人就是 啊， 我也不知道啊。好，我们往下看吧，因为也不认识金牛座的异性朋友啊。 我也没有， 是吧？ 对，来看看那个，哎。这个艺人的大话西游他说了啊，说20年了都没有这种感觉。不过你要是问我，这个你要是问我没男朋友的感觉，我可以跟你说个3天3夜就是没有伴侣那怎么能是吧。啊， 幼儿园园草说，我家是开醋厂的、 嗯、 永远都吃不垮， 哎， 一直吃醋， 就是各种的酸， 嗯， 特别的酸、啊、来看看其他朋友啊。 来看看吧，还是有很多 好多发照片的， 对，在晒图、 啊、对， 嗯， 然后有很多挺漂亮的小姐姐在发照片 我主要是 你讲，我给你讲讲， 让沉迷于图片了。 那个吧，就是小耳朵、小胡子，自己戴一个这个项圈，就是用那软件做的啊，还不错，白白净净一小姑娘。 嗯 啊， 嗯嗯， 就我估计啊，就是你看。他就说了，就是这人发照片，我先看照片没看见字儿，他叫李叶大魔王，他说了，说就是，你们要是能这个通过这个让我找一男朋友啊，就我就告诉他什么叫做占有欲强。 哦， 哎， 嗯， 啊， 哦，这位叫岛屿的朋友也是说到了 啊， 说这个占有欲只配好看的人有，我们丑的只能叫精神病。 对，就是刚才不是有一朋友说了吗？ 嗯， 说长得帅的那就叫占有欲。对吧？ 嗯， 而且这个人家还觉得不讨厌，但是长得稍微难看一点，可能就不算占有欲了。 那我觉得男孩子经常这样，比如女朋友长得天仙一样的， 啊， 特别不讲理，特别蛮横，占有欲特别强，他也只是，哎呀，他就有点小顽皮啦，有点小性格嘛。 就是男的其实根本说不出来什么，是吧？ 对呀， 啊，没有不能， 主要还是长相决定，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哦， 对于我们来说，这原则就是原则。画的这条线非常的明显，但你可以擦了往后再画一画。 那如果是王子文，就是必须要求你每天就蹲在楼下等我，哪儿都不准去，你去，你敢站起来吗？ 肯定不去。 哦， 肯定不去啊！ 哦， 天天蹲着哪行啊呢？不跪着好意思等着人家吗？有意思。三毛小哥他说了，说这个占有欲超级强，就缺乏安全感，害怕背叛、被离开，精神洁癖极其严重，不允许和异性就是同在一片天空下呼吸，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打心底里边特别小心眼儿。你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嗯 啊，就是霸气， 嗯。 哎， 还有躲猫猫也说了，就分手了还是在管我呀，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就是， 这个真的挺厉害， 嗯，就还是在管， 对对 对, 对， 这就不想分， 哎， 是不是？ 有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要说这是男女朋友的时候，你管也管了，就不是， 嗯， 比如说还没开始或已经结束的那，你再管就真有点占有欲太强了。这不是，是不是？不是 对， 这纯是对异性就都有占有欲了。 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对，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就恋爱之间啊，这两个人的事儿啊， 嗯， 永远都说不清楚。 是， 就甭管什么占有欲、这欲那欲，就反正是两人在一块儿就有原因。 是， 就是喜欢， 嗯， 对不对？既然喜欢，您就踏踏实实的。珍惜现在身边那个他。 对， 哎，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段，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但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深秋，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深秋，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 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可以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罪不。 北京时间九点。